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停业八年的北京游乐园要回来了，要建成什么样呢？现在正在征求意见，所以街坊们就热闹地讨论起来了。北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北京游乐园。 北京游乐园，这个是个古建筑了。 好嘛，王大磊。 始建于？ 始建于一九， 就是二十世纪是吧？ 哎，对对， 二十世纪末吧。 小猪大雷，你们不觉得吗？咱们小的时候，北京游乐园就相当于现在小孩的迪士尼。 哎，对，那会儿啊，没得可玩，就一个北京游乐园，一个石景山游乐园。哎呦，那个票还乐贵乐贵的， 那孩子叫多呀。 哎呦，人山人海啊！ 咱们仨打败了前面70多个小孩， 后面200多家长追咱们。 小孩，你要真想好好玩啊，不用打败，你排队就行。 不是，我说咱们玩那个碰碰车呀， 儿童游戏 啊，对对对，咱们不是打败了他们吗？咱们三路夹击， 给那碰碰车整定当价。 哎，对， 结果呢，咱四个人谁也没动过这碰碰车这一场， 进不来出不去，仨人还挺美，给那主气的， 给那个钉在那个槽帮上，往后退也退不了，哎，往三边溜，咱仨顶着，谁也不倒车，就这么玩。 别的项目都没玩，就玩这玩了一天，哎， 就这么玩了，对， 每场钉一个， 玩碰碰车， 就是那当件得换人，咱仨不换是吧？ 就是那回游乐园强制停电，是因为咱仨是吧？ 三英战吕布。 咱们就是看的古典名著，活学活用啊！而且咱们家都有战略战术的，你是偏锋，哎，你是急先锋， 你呢？ 他见人就抽风， 对，截断他的后路，咱们三路夹击。后来咱们仨又一起去了，当时有亚洲第一高之称的摩天轮。 京广大厦。 摩天轮。 哦哦，咱们可以围攻同坐一个包厢的人。 四个小朋友一个包厢啊！ 对， 哦，咱们仨。 哎呦，这摩天轮半天还下不来。这比那功夫可大多了。哎 呀，咱们仨企图和他挤在一起，但是呢，公园管理人员说了必须配重。 结果咱们是我跟小花跟那孩子坐一边，你坐一边，配平了。 方程式。 而且我跟小柱把他挤在中间。 好家伙，你还用你一双肉眼盯着那小孩。 我怎么觉得跟审讯那屋一样？ 尤其到空中最高点的时候，你做打喷嚏状，给那孩子吓的。 但是呢，坐在上面的时候，咱们三个人的注意呢就从孩子身上转移了。因为在上面可以看到半个北京城，还特别是南城。 我再给大家指，你看， 在我们家 那边是水。 我姥姥他们家在这儿。 对， 我奶奶他们家在那儿。 我们家这点秘密全暴露了。 我叔叔他们家在这儿， 这抓的时候都跑不了。 我姑姑他们家在那儿。 我怎么就没暴露你们俩家呢？ 不认识。 下来以后，那小孩也玩得挺开心的。我一跟他爸爸妈妈讲，他家在那儿，他奶奶他们家。 对，那边小孩 记得还真好。 这一通暴露，好，家长们纷纷到你们家报销游乐园门票，尤其是那个开那个碰碰车的那个，抬着碰碰车去你们家，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不是一人干的，还有俩同伙呢。 你们还记得当时北京游乐园有国内首台的空中单轨列车吗？ 哦，记得记得，这 有有有， 夹着一条轨那来回开那小火车。 对，还有那个王大磊最爱骑的那空中自行车， 嗯， 人家那打算慢慢悠悠的看看风景，王大磊使劲骑啊使劲骑，头头骑一个人都不用蹬了，就王大磊一人骑，好家伙，练的都蹭出火花来了，给人那顶到终点了。 你错了吧，那没练，那都是鬼。 是，那鬼都出火花了，鬼火鬼火的。还有时速80公里的超级过山车，当时是最刺激的项目了。咱们又把一个小孩团团围在中间。 好， 然后这个过山车，咱们是真没想到时速80公里啊！等到它从高点慢慢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然后就俯冲的时候， 好，吓我一跳。 咱们用了最大的声音啊，最饱满的肺活量啊， 就听见王大磊一声尖叫，嗯， 小柱是嗯， 你再听小花， 应该是哦。咱们这个三合音啊， 给那小孩吓的，那小孩就是啊， 扎脚心了一下，感觉。 好像8年前游乐园关门跟咱们有原因似的， 不都是咱们的原因啊？不要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 那会儿加上你们去太勤了，知道吧？ 那 劳损太厉害。 对对对，王大磊爱玩的最刺激的就是那个 激流勇进， 激流的勇进，旋转的茶杯， 吃惊的房屋 啊，对对对对，空中的自行车， 旋转的木马， 我都玩一遍嘛。 说那时候谈恋爱的小年轻也特别爱去这个地方。 对， 当然了，这有机会往一块搂啊抱啊 啊，比如说吃惊的房屋啊， 往一块撞， 对对，吓人的房屋啊， 房屋啊，进去以后，这儿出了一个，哎哎哎，那女孩，滋溜， 钻那人怀里去了。 你没玩过那吃惊的房子吧？ 我知道吃惊房子就是遮个那个。 对呀， 那不出来人。 好像北京游乐园没有后来那种什么鬼怪屋是吧？ 没有没有， 当时还没有， 没有 没有。 那就是痴情房屋，反正是到里边，反正就是 脚线一样。 对对对， 那椅子那啊啊啊啊啊啊，跟破壁机一样。 哎呦，王大雷，你太扰民了。 当时北京游乐园我记得呀，就是买了一张什么通卡，然后给你裹手臂上，全天通玩了。 哦，我以为这已经破了呢。 哪个都得排队，那队长 对，哪个都得排队， 连出来之后坐六路都排队。 长期总结出来的技战术，你比如说小柱和我在玩激流勇进的时候， 你去排队， 你就排那大海贼。 等我们玩上大海贼呢， 你就排那个。 我没玩上是吧？ 玩上了，你是身先士卒打前站。 哎，还有飞碟， 还有飞椅，哎，用现在的话也叫新晋网红打卡圣地呀。 没跟你说吗？就俩游乐园。 那什么同学聚会也去游乐园，毕业合照游乐园， 六一儿童节游乐园， 对，年轻谈恋爱游乐园，一家子三口游乐园， 考试考好了游乐园， 哎， 出国纪念游乐园， 过生日 游乐园，老头做寿游乐园， 带孙子去的啊，老头可做不起。 小孩满月游乐园， 游乐园啊游乐园， 你们的生活太贫乏了。 独特的景点别处没有。 好，现在游乐园咱们说正事啊， 刚才说都是闲白。 对对对，这个街道发来通知，街道有个 街道什么通知， 街道有一个小倡议，就是说游乐园要如果重新开了，你们希望在里面玩到什么项目，或者说有什么建议。 这是街道倡议 啊。对，奶奶们可能也比较闲。 哎，这不是，这就是搞一个民意测验，人家为了更好的经营，这很有可能。 我觉得 啊， 那就要看现在的游乐园想吸引什么样的游客， 老少咸宜呗。 啊，老少咸宜， 老中青少幼。 我觉得要吸引这个以前的这些游客呢，就得弄点复古的项目，有点怀念。你要吸引新的年轻人呢，就得刺激的项目。新的项目了。 哎，你可以不可以参考一些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什么迪斯尼乐园呀？ 可以。 环球啊，冒险岛乐园呀，这样的设施。 对， 可以啊。 比如说你要把它搞得充满了冒险梦幻，哎，还有种未来感， 挨个儿吓人的屋子， 挨个吓人的屋子， 哎，这屋子出去进那屋子，这屋里埋伏跟那屋里埋伏都不一样， 消息包袱埋伏， 对，三环套月的 什么脏坑净坑梅花坑，翻板转板连环板， 哎， 好家伙，这屋子叫冲霄楼， 嘿，那屋子叫通往镇， 对，然后这个园林的设计是单田芳。王大磊， 那是拍五星昆仑绝命台的。 对对对，你还是开你那碰碰车去吧啊！ 哎，大磊说的这个，我觉得倒是一个点子， 对，很多人喜欢。 咱们是传统文化嘛， 对。 他们根据他们的一些就比较有意思的书籍啊，或者说电影改编的嘛。 还有那些好多那种得奖的项目啊，什么投篮啊、套圈啊， 这些都是小事儿，小事儿了。 嗯。 主要还是在大的项目上， 大项目必有的，我觉得这甭管新事旧事必有的项目，像什么这个过山车， 有 必有吧， 有， 像什么碰碰车必有吧， 有， 像什么观览车必有吧， 有， 但是有些项目就可以取消了， 您比如说早点摊 空中双轨自行车， 那不挺好的吗？ 这没，现在啊很少有人愿意上去干灯了， 你改改啊，你嫌自行车难看，你换一个，可以叫做空中双轨小吊车。 好， 小吊车 挂一排腊肉往那儿送。 小吊车，我跟你说，改改就有新意。我能窥探到你内心疯狂的世界。 你听这名字，你心动过速了。 那种跳楼机，改改呀。 对， 你比如那吃惊的房子，那里边嗡嗡转，那就可以改改了。现在进去就像那个环球影城学习。 对， 这里玩命甩你啊，这边进那边甩干。 对，然后这名字叫破壁屋。 好名字呀。形象生动又风趣， 好名字的，听着像骂街的。 破壁屋、打碎房、搅拌室，出来那叫成品间。 还有那些什么，有些项目可以没有了，比如说激光打靶。 对， 这好像没什么意思。 其实可以有，就是说， 我告诉你，有那个老的激光打靶，人家一定玩，你信不信吧？ 而且就是你别弄太 low 了，你知道吧？ 对，你不就弄 low 的，就真正老北京激光打靶。 对面画 送老北京布鞋， 对面弄几个脸谱。 对对，完穿着大褂，拿着带上，行，各位，来激光打靶，真正老北京激光打靶， 像洋片的。 对，打完之后那儿给你吆喝一个， 中靶了，你们 换吧，换吧，换吧，换吧。 张老板中六发， 这儿给爱心吧。 咱们可以学习一下那种主题乐园吗？ 对，看些那些个穿着着那样衣服的人在里边来回溜达。 对， 咱们只不过不搞那洋式的， 咱们穿中式的。 中式，中式。 哎，行了， 咱们也有咱们比较有名的一些动画形象啊什么的。 哪吒， 对， 对，哎呦，这样麻烦，弄一滑轮跟那儿嘎嗦， 滚那滑轮。 哦，有真有。 嘿，一脚踩一个， 非常好，这个创意。 对， 抓嘴儿出去吧。 抓嘴儿， 俩嘴儿啊得。 啊，对， 哪吒三太子啊。 对， 金吒检票，木吒导游，哪吒巡逻， 葫芦娃。得出去六个吧？ 哎，那哎，那七呢？ 七 个值班，值班， 有一个隐身的呀。 啊，他是探头， 还隐身葫芦。 谁看着老帮扮爷爷？ 黑猫警长。 那王大磊这身材可以扮那穿山甲。 我怎么也现在带我？ 我来蛇精。 你来寂静我。 但是咱们说到这儿，我觉得有点幼稚了。这么大人说这个吧，没劲。我就是觉得呀，其实这个项目的核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就是它这个机械原理是没有变化，但你想象的空间是无限的，对不对？ 对。 现代游乐园呢，玩的也都是那些转呐、啊，然后什么 转呀、啊、弹呀、啊、蹦啊， 对，蹦啊，跌呀、啊，跌下来再起来呀、啊。 哎，对对，你说准了。 只不过他用了更多的声光电虚拟3D 4D， 感觉是真不错。实际上你没有真的说从多少米的高处往下掉，可是你进入比如蜘蛛侠的这个世界里的时候， 对， 你是真有那种挽救整个城市的感觉。 对对对对， 城市上空嗖你就下来了。 对，蜘蛛侠那屋子叫盘丝洞、 咱们完全可以弄成一个悟空屋，悟空冒险屋。 不对，悟空屋、八戒室、沙僧房。 再利用什么音乐呀、音效啊、惊险的这种 对音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咚咚咚。不是，这游乐园呢，好玩刺激是主要的。 我觉着还有一个事儿，他们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好好考虑 啊。 停车场 一定要开个大一点的停车场， 开大剂量的停车场， 或者大剂量的停车楼， 摆渡车跟庙会一样。 对，安排摆渡车，车都停在南五环以外， 哎， 有摆渡车摆渡到龙潭湖。 不给打造点什么那种宫殿酒店啊？ 得有啊，得有住宿的地方啊。 你看人家迪士尼， 到龙潭湖玩，你怎么也得住三天吧？ 对吧？你说迪士尼什么睡美人城堡、灰姑娘城堡，比如像咱们珠海长隆的那个水世界，也有这种什么大城堡， 小玩 那小丑城堡。 你等着等着，北京游乐园有那么大地儿吗？你出这建议。 南五环呀、 好家伙，您这改造项目太大了，把二环路都并进去了。 你车停哪儿了？ 南五环， 就旁边睡呗。猪八戒这个， 猪八戒大城堡， 盘丝洞大城堡， 对，无底洞大城堡， 要多舒服有多舒服，真的。 那舒服得了吗？ 我是觉得可以直从龙潭湖修一个轻轨，直接通那个南五环那边那大城堡。 你听我，小花， 女儿国那个住那个， 哎呦，挪的通机场也行。 哎，对，两用的。这面是供游乐园住宿，那面是供到机场旅客住宿。 但是我觉得必须想到这一点啊，哪个主题公园它没有个大型的这个？ 那你要说住宿，就得说餐饮。 当然， 小花，你们先因地制宜考察考察北京游乐园在哪儿。 其实咱们必须也得开发那种 fast pass， 你说我能听懂的， 就是那个快速的通过的卡。 哦，真的， 你可以翻成快卡。就是你王大雷， 你不 想排队，对对对，拿着这快卡， 拿着，立马进去。 对，我就不用再玩这时候上这儿排队去了， 把你压进鬼屋，压进。 我有卡，给我压进去。 不是，就是玩嘛。 进去了之后，什么判官呀、猪头啊、马面呐、老阎王啊， 都出来了，都出来了。 我游地府那 句，炸了他，炸了他，炸了他。 我早点摊到。 你听着，刺啦！ 你还别嫌弃，这排队人多着呢，让你先进去，让你不需要等待太长时间。那些一听说你来了，耷了舌头，抹着嘴， 我现在没吃饭， 奔走相告，王大磊来了啊！王大磊来了！你记得小时候你们玩那个碰碰车，他给你堵那角那块不让你走吗？ 哇，这些复仇来了！ 好，这叫复仇者联盟啊！炸了他！ 搞游乐园呀，我觉得真的最重要的是想象力。 小花，你就不具备什么想象力。 哎，我说的这个，你们不是已经齐声应和了吗？ 但是没有一个能实施 的，尤其是那南五环那酒店， 然后通机场那快轨。 你们别觉得好像实施不了似的。 对，通机场的快轨改成空中双轨自行车。 哎呦，我天哪，我可不去了。哎， 先玩一项目，让你一直蹬过去。 有这一个项目，我就得玩一天半。 这要旁边都是大森林，以后你蹬过去那种感觉那是非常的棒。 对，因为路过野生动物园底下真有大狮子跑啊，你蹬慢一点让人给倒下来了。 真是惊险刺激， 哎呦， 又富于 想象力， 又富于知识性。咱们听了小花小猪大磊聊的呀，是有点起哄的意思了。 不过胡同里啊，街道那几位有识之士，人家聊的就靠谱多了，是经过认真的分析、总结、调研。因为咱们街道住了一位主题公园调研报告行业市场研究与投资的专业人士，人家说了，这个公园你得考虑多少的比例的收入来源于门票，多少比例的收入来源于购物，你得拥有人才。你像这个迪斯尼的员工呢，来自于世界各地，培训阶段迪斯尼非常注重员工的参与度，也尊重每一个员工。你得拥有人才，得拥有资源，拥有品牌，拥有技术。国内主题公园从出现到发展走过了20多年，现在啊，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盲目开发转变到理性规范化的发展阶段。很多地方把主题公园当成迅速致富的手段，过分追求投资少见效快，就会形成盲目建设。另外呢，主题公园的研发一定要做认真的市场分析和创意的收集，不能一味的移植和模仿，最后造成财力、人力、物力的浪费。管理缺失，配套服务跟不上也是一大原因。所以呢，听了小花、小猪、大磊他们所谈的一些设想，还是认为小花更有远见。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小柱啊，这个头像可跟你的是一样的。 一样他就一样吧，他也不能说明这头像一样就是我本人呢。 不是，这年头啊，一样的头像太多。 画风也很像小柱的呀。 画风是个画画的。 我给你念一下。 哦，说话的画风。 对呀、啊，奇葩男这么问啊，在干嘛？无聊玩手机。 别玩了，早点休息。 这是吓唬人 家。嗯，知道了。 小宝宝该起床了，记得吃早饭哦。早上要记得喝牛奶哦，再不起床又要迟到喽。 我觉得像小新说的。 哎，这不刚说完晚安早点休息，怎么这样了？ 微信它不就是连着你发的，你还装什么？ 它是这样，它那有一个时间点儿，那隔着就行了啊。 然后在11:14的时候， 中午， 要柱取消了一个通话，就是微信通话啊。嗯、对， 就是没成功是吧？ 没成功，想跟人通话，人家忙没理他、嗯。中午想吃点啥？跟我说，我给你叫外卖，半个小时就送到，文件吃完了再弄嘛。 哦，这也是个关心的方式倒是。 又撤回一条消息，不知道为什么，说什么了又？ 错字儿了，你小柱那文化素质你还不知道？啊，不该说的话都说出去了， 赶紧撤撤，不用这么麻烦了，同事帮我带就好喽。不麻烦，我已经下单了，你留一下你电话。 好家伙，这个斩立决这有点。 过一会儿，在吗？ 在。 真直接。 在忙吗？有点儿。我今天可以早点下班，有空一起吃个饭吧。晚上要加班，那周末呢？有个朋友来， 这说明是另外一姑娘约他。他刚才约是他喜欢那个，这是一个喜欢他的。 头像都没换，大雷，你看清楚没？ 他把这几个姑娘都弄成一个头像， 还是黄程程。 搞了一段时间，俩人不觉得不合适。 你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忙。 哦，你别多想，没什么。怎么见了面之后，你好像变了一个人？到底出什么事了？你说说嘛。嗯。你说说嘛， 这是哼哼的，这不乐意啊。 好吧，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哦。之前看照片觉得你挺漂亮的，看你文静，挺好一女生。见了面我发现你那牙齿太难看了，我接受不了，咱们俩还是算了吧。 那我说什么是吧，就是没看上人家 啊。看头像觉得美，见了面觉得嫌弃人家硬桌啊。 简单的外貌协会。 黄程程这人没想到是我小学隔壁班的，他可把这事儿告诉我。 他经常因为一个头像跟人聊半天，不知道人家是男女。 我一看这头像就是你呀，硬小桌。 你看已经无语了。 开始对人很热情，后来呢看了照片就痴情， 见完本人之后呢就无情，最后到了跟人断绝时候绝情。 说完了。 滥情， 这个本身不是我，巧， 这不是你头像吗？ 小花就非得附会，哎，说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一个， 你不是应该问自己是不是那样人？你应该问问你是吴彦祖本人吗？ 哎，为什么得非得是吴彦祖啊？

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地铁上， 安贞门站到了。 We are arriving at Anjanmen Station. 怎么了？我让你少吃点吧。 你看前面。 我看前面怎么 了？车进站了。 坐着那个，坐着那个。左边，往这边看。别看我了。 你也就看见眼头了。你看他，你这实在是目光短浅。 就是拿着那黑包，挺瘦那女的。 啊？怎么了？ 诡异不诡异？黑脸是一个。 不能嘲笑人家皮肤的问题， 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这个年代啊，咱们这个得一视同仁，知道吗？人长得黑， 看见了吗？王大磊， 嗯， 人家是贴膜的， 贴膜， 对， 人还有贴膜的，车有人还有贴膜的， 你看就是没戴眼镜，小花一点没说错，你看那女的那脸那么黑，那是贴膜了， 面膜。别太使劲看嘛，这边这别让人发现了。 哎呦，就你这声啊，人都听见了。 我好觉得不光是咱们看，这个边上人都在看吧。 小花，我问问你，你有没有黑面膜？ 有。 你贴不贴黑面膜？ 贴啊。 哎，黑面、 哎、就完了。 黑面膜是干嘛使的？ 就贴白脸的。 我就听说过这个冷屁股是贴热脸的，还没听说黑面膜贴白脸的呢。 没有拿屁股贴脸、 哎。不是，咱们干嘛探讨这个方面了？ 我就说，小花，你也贴着黑面膜，你有什么可新鲜的？ 哎呦，他这色儿不正，我觉得。 我都没听说黑色还有不正的呢。黑色要不正得什么样啊？跟 松花蛋似的，贴完了以后 都是点儿是吧？ 不是， 他这面膜上面是肯定有泥的那个枣，泥枣，你知道吗？有那种 枣泥儿吧？这是 贴个月饼馅儿啊。 现在有那种就是里边还 掺和 那深海泥 什么 什 么海藻的， 对对对，里边 扎 着、 哎、就稻草，就跟烧松花的意思一样是吧？ 真那样，我觉得就是一松花蛋坐那儿了，还动换，你多吓人吗？ 那车逛的人不能不动换吗？ 松花蛋坐那儿了，听说啊，这解放以后的松花蛋成不了精， 解放前能成精是吧？ 也成不了。 天哪，你说你在地铁上贴就贴了，别贴这么吓人的呀，那一颠那泥都往下掉。掉一腿，你瞧瞧，旁边你看那几位多嫌弃啊！捂嘴的捂嘴，抠眼睛的 抠眼睛， 怎么溅他脸上去了？ 不是，就是因为自己看见对方这个事儿，把眼睛都给抠出来，扎瞎了他。 这揉眼睛没说清，揉 眼 睛 跟抠眼睛两回事。 你们老挤我，就这么点地儿还老挤我。 我先说啊，这公共场合甭管是黑的、白的、蓝的、绿的，就不应该敷面膜， 容易吓人。 你的考虑的角度跟我考虑角度不一样，我是没说考虑吓不吓人的问题，我是说这公共场合干这件事情不合适。 哎，我是说就是吓人呢，你想贴上去以后呢，一颠簸它往下掉往下滑，你这脸啊就跟要化了似的。你本来在旁边睡觉呢，旁边那位贴白面膜，你呀、啊、晃晃晃醒了，一回头哟，这脸要化，你什么心态？ 我再接着睡，我觉得我没醒。 你肯定 对 死过去了， 什么时候醒就不知道了，上班也迟到了，接大客户你晚到。好，真不把单位的事儿当事儿，扣钱开除。 你还得跟老板解释，老板您不让我看你掉脸的。碎了。 然后你回去跟杨洋解释，我因为一个面膜女啊吓着我了，然后我迟到了。 洋洋啊，因为面膜不生气，因为没工作不生气，就因为这女，好，火冒三丈啊！什么叫醋海声波呀？酸浆翻浪啊！ 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哎， 这一个面膜怎么弄得我家败人亡了？ 不，没到那种程度。小花的意思就是说，不建议在公共场合贴面膜。其实我认为没所谓，他忙不过来了。您比如说。人家着急卸妆， 不是是是啊，忙不过来了。他这个面膜不是非做不可的，卸妆我不了解啊。这小花你说一下，这卸妆是不是非得靠面膜？ 那倒不至于。 完了，既然不至于，那干嘛非得在公共场合干这事呢？ 他就是卸完妆了，待会儿要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要补妆，在这过程当中 完全可以不敷面膜。 要么就是小兔啊， 说俩方向， 他可能见到那些面膜都是正常的面膜。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有人别再敷那种特别奇葩的面膜，吓人的面膜。 对， 有一铺那个京剧脸谱的， 有一铺那个， 那就是忘卸妆了。 对，有人狗头的， 这我怎么觉得像是参加什么活动带着没摘下来？我头一回听说有狗头的面膜， 有。 然后还有那种弄泥的，就露一眼睛，弄一嘴，还有那种贴黄瓜面膜。贴完了以后你一看，嘿，奔波吧。 哎，西游记里妖精了。 正常的不正常的在公共场合都不适合，一律的不适合。 那人家说了，我太辛苦了，我有点干。你知道你们北京多干吗？ 喷水啊，不有那个补水那噗噗噗吗？ 喷水的那个噗哇一洒，整个这一片 风一吹，当然那个上火了怎么办？ 我没听说，你要说吞了我都信，没听说风一吹给脸吹上火了的。 这风吹完后上火，这什么风吹的呀？这 吞了怎么办？你管吗？ 擦呀，你带手，你别光喷完就出去吹风去。 哦，一擦就破了，你们负责吗？ 找房搬家吧，别在北京待着了，我觉得这不适合。 再说你知道吗？我要结婚了。 祝福你。 我敷面膜是有原因的。 这不敷就结不了婚了是吧？太强调客观了。 我结婚，我站那里像个新娘。 像个新娘，不见得准是这意思。 不是，是个美新娘，美娇娘。那我不敷敷面膜，润润皮肤，保保湿啊？ 还是那句话，这敷本身没问题，只是在什么场合，有些事儿必定在特殊的场合里做。 那他，你怎么不说他呀？ 谁呀、啊？ 那男的那刮胡子。 男的刮胡子吧，按理说，这也不适合在这个公共场合里干。 对， 因为最简单的有卫生间，你在卫生间里干这件事就其实还就可以解决嘛，对吧？ 那他说他加班，然后早上起来来不及了，单位又强调形象， 就是连上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是这样的 啊。 嗯，得先不迟到，对吧？ 对呀、啊， 这是一个大前提。 嗯， 然后单位有要求，有要注重形象接待客户。 是啊，那么在接待之前刮一下，找一个卫生间，我就不信他这个胡子能长到什么地步。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皮肤特质吗？ 他是油性的胡子，风一吹变成干性的了，是不是？ 来不及了，一大早的客户， 那早起五分钟不就解决了吗？ 晚上加夜班，睡得忒晚。 我觉得吧，你要把这所有特殊性都搁在一块儿，那这人那就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那还可能在这个车上穿衣服洗脸吃早饭泡脚。 嚯，那可有点大事了， 对吧？那你说这些事儿都应该有可能来不及啊。 我们不是为了更好的自己而打拼吗？ 不，这跟打拼不打拼没关系、啊、 哎，我想问问王大磊、 啊、 在这个城市生活容易吗？ 这跟容不容易也不挨着呀，这个每个人都会有压力啊，我也有压力啊。 你有什么压力啊？ 我的压力就是得 没面膜，不刮胡子， 没钱。 压力就是得好好多找机会啊，是不是？ 对啊，我们有了更好的形象，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啊。 可是你在公共场合干这件事是不注重形象啊。 影响你了吗？我影响你了吗？ 影响了，影响了。 怎么影响？ 我不吓晕了吗？ 感情毛病在这儿。 哎呀，王大雷，我送你一句啊，你常说我的话吧，你也补补肾吧，胆儿太小了。 那么关于这个女孩呢，她在地铁上敷面膜，观者呢有不同的感受。有人说，哎，姑娘早起点能怎么样啊啊？但也有人挺理解，说肯定是能睡一会儿是一会儿啦，我也会这样啊，不必活在他人的眼光里，做自己就挺好。也有人说这是不努力就会被淘汰的系列。 我是觉得这个 啊，来淘汰狼你说吧。 哎，大雷你知道吗，中国的面膜市场在2019年预计将会消费达到130亿人民币， 不包括我。 谁问你了？ 那你怎么对付你脸上的油脂呢？ 拿肥皂擦。 和角质呢？ 拿钢丝球蹭。 拿我当锅了。 以及你的衰老呢？ 拿搓脚石。 吃补品补。 我想问问具体有什么补品呢？ 吃枸杞、黑花生、大柚子。 那么你长那么大有没有敷过一次面膜呢？ 没有。 一次都没有敷过？ 一次都没有。 你认为那是种什么东西？ 耻辱。 怎么了？敷个面膜怎么？ 哎，小花，我告诉你 为什么。啊， 因为王大磊这脸太大了，最大号的那尿不湿啊都兜不住他这脸。 哦， 那是脸吗？ 就没有用过，人家用剩的都没用过。 那更不用了。 那才是真正的耻辱啊。 你咬住贴了我那平价面膜以后啊，还觉得不够，说呀， 还贴点溢价的， 跟我说怎么能够有这种天然非凡的生命力。 广告看多了吧，这都是。 我是生命力主要来自于生命本身，不来自于贴什么。 对，做点太太口服液就好。 他老跟我说不行，最近啊心慌面热，一阵一阵的出汗。你有没有几百或上千的那种面膜？我说我有，我自己还用呢。有没有蛋白精华的？不是蛋白精华，你吃鸡蛋去呗。 鹌鹑蛋更精华。 后来我明白了，说的是胶原蛋白精华，把胶原俩字儿忘了，记不记得蛋白了？ 弄俩猪蹄儿都解决了。 往脸上贴爪尖儿啊？ 老跟我说有没有水溶的？ 把脸搁水里就化了那种，水溶的。 他老问我有没有类人猿蛋白。 还好反左用是吧？ 不是，我现在贴的是那个最好的那个，内胎素啊。 内胎素就是拿那酱子粘那个专补内胎的是吧？ 羊胎素。 后来才明白，人家是类人胶原蛋白，他把那胶又就丢了，类人原蛋白。 幸亏他把人类跟类人没弄反。 在我们这女孩堆里到处去蹭面膜，人家说弄个火山泥的去黑头，他蹭俩。 咱蹭对了面的呀。 人家说弄一个金箔面膜促进血液循环，他蹭俩。 他俩俩的蹭是吗？人他蹭一个就够，他怎么蹭俩俩的？二皮脸就是你这样的。 后来碰上咱们胡同的张医生了，跟他说了，你呀这脸不能再用了。 脸不让用了？哎呦， 再不能用面膜了。 哦，吓我一跳。 过度了，刺挠吧。 好，这词儿这文雅劲儿，还刺挠。 疼痛吧，瘙痒吧。过敏啦， 住院吧。 皮肤陷入了恶性循环。我跟你说小柱，再高级的面膜，再美好的承诺，都离不开补水和清洁两大功能。但是你呢，这个 光补水不清洁。 没错，而且不理性，为了给人蹭面膜经常熬夜，对有面膜的姑娘产生了依赖性。 我不是依赖面膜。 你要是真想说黑变白啊，小柱，你每天啊喝一杯柠檬水，提升新陈代谢啊，这样你啊比什么都管用。小猪就说了，可是您看我一不用面膜的话吧，我每天早晨啊脸上那个褶儿这个印儿啊特别的多。张医生就说了，你啊每天11点钟准时入睡啊，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避免趴着睡。 我换换小麦皮应该。 北京城啊面积不大，出了城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代北京城大了去了。 你走丢了几回了？ 谁啊，我那是愿意走不同的路回家看看新变化。 哎，又开始逗咳嗽了。小底英宁王大磊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娱乐72变，听文艺广播87.6。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